着停止继续转动。You gotta hold on, you gotta hold on, you gotta hold on with the world crowd out and fold。 这世界不用继续囚禁我的放松，这世界我要感受，我要感受自由。也许在下一秒，下一秒，我的眼前里的世界，整个世界 will lose control。 日夜辛苦工作到底为了什么？不浪费时间，浪费生命为了生活。想要了解什么 I wanna prove that 最后不是没有结果 Sometimes 走走为